北京时间2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 晚上10点，天津，摩天轮亮起，比童话更美的是我们相信童话。 夜晚的心情，夜晚的歌，夜晚的歌，夜晚的你们，夜晚的我。10点大陆机。24岁，他梳了一左一右两个小辫子，旁若无人地在人多的地方穿梭。26岁，我骑着单车带着他，在通往郊外的公路上游荡。28岁，我大学时代的爱人还安守在自己的身旁。30岁，我还有着大笑的激情和对别人单纯的依赖。我们是同一类人。 时间来到了22点01分53秒钟，今天是2018年8月31号，8月份的最后一天。时间过得真的很快啊，转眼之间8月过去了，1月2月3月4月5月6月7月8月，快过去3个季度了。时间飞逝的这些天，这些小时，这些分，这些秒当中，我们来到了8月的最后一天，也是周末。周末是一个特别让人欣喜的词，因为我们每天都在忙碌的工作、学习、找知识、找相爱的人。周末呢，是一个可以和自由安排时间的好的档期，你可以睡一个懒觉，你可以明天自然醒，你可以安排你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在平常周一到周五无法去做的事情，比如说打扫一下房间，去不在淘宝买东西了，去实体店去买东西，享受一下挑选衣服试衣服的乐趣，然后去吃一个非常甜蜜的巧克力啊，跟自己的另外一半逛逛商场，溜溜街，这是一个开心的人生的画面。那今天是周末，谢谢你所有的朋友们光临十点大陆机。这个节目来自于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FM98.2， 我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我的名字叫做周准，一个你见过和未曾谋面的电台男主播。怎么样，气够长吧？每天要练气的啊。今天本来定了一个话题，作为这个节目的主理人，我今天不想说这个话题了，我今天就想跟你聊天，漫无边际的聊聊你的生活。如果你愿意参与，欢迎；如果你就想默默的听歌，看我一个人在这儿说东说西说南说北也可以，但我更愿意你跟我一起互动聊聊天。我看到了这个红鲤鱼，红鲤鱼，反正是一个绕口令啊，他发了很多的福袋，老在我们节目当中中奖。这个你中奖了可以，你要有表示的给我们节目发点花椒豆，让我们觉得你这些大福袋没白送没白中，好吧。又来一福袋哈。好，今天我们来说最近的生活以及你生活的状态结构怎么样哈。快到一个寒冷的时候了，你会觉得北京的天气或者你周围的天气没有那么的热了，对不对？晚上不用再开空调睡觉了，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感觉，而且很容易着凉。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又感冒了，他们问我说每天出门的时候呢，觉得天气非常好，就不穿长裤，穿短裤，但是到了晚上，有些朋友在晚上工作就会觉得很寒冷，就会着凉。 如果你身边有一个敏感的人，注意天气预报的人，就会提醒你多穿衣服哦。而且我要提醒你，作为一个人民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明天会有下雨的天气哦，气温呢大概在27度左右。如果你明天需要出去办事情或者玩的话，一定要带好雨具，不要被雨淋到。今天我准备了一特别特别多的歌，这歌特有意思。现在有一个歌手叫做王北车，对不对？其实在我们上一档节目当中会有一个链接，会放他的那首歌叫做《陷阱》。我今天准备了这首歌，你们喜欢王北车的音乐吗？如果你们喜欢的话我就很开心。如果你们说啊，王北车，其实我在想一个问题，最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什么样的音乐是好音乐啊？这个问题一直会很多人在问，说我有些朋友比如说听音乐的时候说，我这首歌我听得明白，很简单，很朗朗上口，我听三遍就会唱，我觉得这就是好音乐。这是一部分朋友的感觉。还有一部分朋友说呢，哦，这歌写的很有难度，演唱呢也不是很容易，不是一首大众都能唱的歌，需要专业的技术和水准。那也许有一部分朋友说这是一首好歌。还有一部分学过音乐的朋友就会听他的编曲录音以及演唱的风格、旋律的格式以及编曲的难度、配器的方式和方法。其实总结来一句话，适合你的、你喜欢的就是好音乐，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在生活当中既要选择你喜欢的、适合你的任何的事情和人来做事情。这个红鲤鱼、绿鲤鱼与驴这位朋友中了很多很多的福袋哈，领了很多的奖。你表示一下吧，他获得了600花椒豆，不错。好了，希望在线的你呢跟我聊天。如果你真的想静静听音乐的话，感受深夜电台的氛围，你来这里十点大陆机，你可以下载花椒，搜索十点大陆机，你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我是这个电台的主持人，我是这个节目的制作人，我的名字叫做周准。第一首歌，听听他的声音吧。 我觉得夜晚呢是一个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的一个时段，夜晚特别特别的安静，然后人的心会平静下来，在那个时候其实我觉得人是最自然，在没有压力之下，所以很多很多的灵感也因为就是在没有那些压力，它会自然就是冒出来，所以我特别特别喜欢晚上的那种平静，没有任何的杂念，就是你全部都是 focus 在最自然最 pure 的事情。 24岁，他梳了一左一右两个小辫子，旁若无人地在人多的地方穿梭。26岁，我骑着单车带着他，在通往郊外的公路上游荡。28岁，我大学时代的爱人还安守在自己的身旁。30岁，我还有着大笑的激情和对别人单纯的依赖，我们是同一类人。 就在刚刚这首蔡健雅的歌曲名字叫做《假想敌》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花椒的用户红鲤鱼、绿鲤鱼与驴发了大量的福袋，他也种了很多花椒的花椒豆，恭喜你啊！然后他也发了很多的红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好运传递，然后他艾特了我一下，艾特了我们节目组一下，说了一句好运哦，我就感觉他像一个招财猫一样，啪啪啪，好运啊，你也好运哦，希望大家每天都开心。谢谢第四节关注了十点答录机节时阶段的节，谢谢你。你现在正在哪里呢？关注了我的节目啊，你在北京吗？还是在全中国各个城市，还是在世界的某一个地方？网络就是这样，让我们天涯咫尺，咫尺天涯。幸好有了网络，我们可以随时与对方取得联系，也可以知道对方在做什么。如果倒退十几年的话，如果两个人在两个不同的地方，一个在英国，一个在中国，我举个例子的话，就是那种相见的机会啊，可以看到对方彼此的实际，没有像现在这么的方便。有 internet 有网络就可以实现你们的互动，要感谢网络，我们要好好利用网络。但是现在我要呼吁一个感觉，作为一个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主持人，现在网络暴力很多，我们会经常看到一些网站上有些为了博取眼球的一些视频啊，或者宣扬一种不正常的生活观和价值观。我今天早晨的时候打开了一些社交的网站，我不说哪一个哈，我因为我觉得这样有侵权的问题，我觉得不方便说。但是我要说这个感觉，有什么视频的部分呢、图片的部分呢，没有什么正能量，全都是让我觉得非常非常讨厌的一些内容。而且就这些内容呢，很多的我也不知道这些网友是真实的还是虚假的，不停的跟帖留言热议。网络是很好，但是网络也是需要暴力的。我希望大家净化自己的心灵，在这样的一个自由言论的世界和局面当中，做到价值观和世界观要正，三观一定要正。那我觉得来看十点答题的朋友三观极其的正，我是这么认为的，举双手双脚赞成。要有自己内心的一个判定事情事件的方式和方法，站在问题的中间阶段呢，好好的分析这个问题，吸取好的营养，去其糟粕，好好的利用互联网，对不对？谢谢元儿送的一个香吻，谢谢。举个例子，我一直都举着例子，那你改天举个馒头试试也不错，举个包子也挺好的哈。我每次看到这个十点答录机的网友举个例子来，我就想什么是幸福。就比如说我想吃栗子的，你手里拿了一袋栗子刚炒出来的，你就比我幸福，我还要排队40多个人才能拿到一包栗子。所以说呢，生活当中知足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哈、一旦知足了，你就会觉得生活幸福感很强，不用去比较，找到自己最准确的定位和生活的方式和方法。然后呢，时常来十点答录机听听好音乐，然后来看看我，十点答录机等你来找我，等你来找我，等你来找我，等你来找我。 这首歌就是往北车的陷阱，往北车现在很多人喜欢它啊。就是我作为一个，我也学过音乐，我也编过曲，这个前边的编曲是非常大众化的一个编曲，但是往北车的演唱歌词却是很见功底的。我们来听这首很多人喜欢的陷阱。你最近中套路了吗？有没有掉进一些陷阱或漩涡当中无法自拔呢？有请往北车。 一封信两年都没动笔，三个字过了几个四季，你是有多想逃避，来不及问问你，我已经错过相爱的日期。那天你消失在人海里，沉默的让人恐惧，说的那些问题我回答得很坚定，偏偏那个时候我最想你，我不曾爱过你，我自己骗自己，已经给你写了信又被我丢进海，骗自己，明明觉得自己很冷静，却还掉入我自己的陷阱。那天你消失在人海里，背影沉默的让人恐惧，你说的那些问题我回答得很坚定，偏偏那个时候我最想你，我不曾爱过你，我自己骗自己，已经给你写了信又被我丢进海，骗自己，明明觉得自己很冷静，却还掉入我自己的陷阱。一个人在夜里想的太多，离开我你的生活不再寂寞，骗自己，已经给你写了信又被我丢进海里，不曾爱过你，我不曾爱过你，我自己骗自己，已经给你写了信又被骗自己，明明觉得自己很冷静，却该掉入我自己的陷阱。 我是黄国伦，十点答录机，生而不同。 颗心生来就是孤单而残缺的。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带着这种残缺度过一生，只因为与能使他圆满的另一半相遇时，不是疏忽错过，就是已经失去拥有他的资格。夜色正阑珊，此刻的你还会想起他吗？谢谢大家在十点答录机里的聊天啊，让我感觉到是一个周末嘉年华的感觉。大家把这里当成一个非常好的小酒吧也好，小餐馆也好，居酒屋也好啊，大家都是自己人，进来的都是好朋友。红鲤鱼、绿鲤鱼与驴这位朋友发了很多的掌声啊、福袋啊，谢谢你，你今天晚上也好运啊，希望好永远伴在你的身边。也谢谢所有的朋友啊，便签发来的掌声。周末是很开心的一个感觉哈。我不太就是了解，因为我几乎不上花椒的，除了我做直播的时候。就是我在想，我也会在网络上看到很多人送主播礼物，送一个特别大的礼物，而送了好多好多。就是你们会因为什么会打赏主播礼物呢？我想问问各位啊，如果大家可以跟我一起参与的话，说说这个话题。比如说我真的去看花椒，我觉得这个人真的有才艺，觉得他跟我的品味很相投，而且他付出的时间在做一这个真心的直播，我就会送他礼物。我是这样的一种人，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样的。品味孤独你好，你来了，里面请，还叫我周哥好，你觉得我还自己很年轻哈、啊，不叫我周叔，好些嘛都叫我周叔了。有，比如说我08年来电台的时候呢，我都叫别人的老师，老师你好。现在很多来电台实习的新的同学，都会叫周老师你好。你觉得又高兴又一点小小的难过，毕竟自己来电台已经快9年的时间了啊。但是认识了很多的朋友，得到了很多很多朋友的帮助和一些意见，让我变得越来越好。 To be a better man， 我也希望你们 To be a better man。 接下来这个歌手我非常喜欢，因为我也喜欢他的歌曲、他的经历，以及他到了夜晚带给我们的这个歌声里的一些我们自己想象的内容和空间。在周末的晚上，我要送给你一首晴朗专辑的主打歌曲。晴朗呢是小柯和老狼的合作，当然这个专辑里有集合了很多优秀的音乐人为老狼写歌，里面有很多很多像泛着老相片、泛着老唱片的一种歌曲的风格的铺陈。比如说这张专辑里有虎口脱险，有晴朗，有关于现在、关于未来，还有给 S 麦克。我觉得给 S 和麦克这两首歌就特别让我们回到那个骑着28自行车，背着一个绿的红五星的一个小背包，穿着一个千层底的布鞋那种感觉哈。但是说的有一点点太往回复古了，但是确实让我会想到那些复古的情节。那就在8月31号8月的最后一天，送给你这首老狼的好听的歌曲，叫做给 S。给 S 代表了什么呢？如果你真的第一次听这首歌，你好好的听听这歌里歌词说的是什么。它的编曲非常的西式，很好听，也不像民谣，但是确实类似于那种轻民谣的风格，有点波萨的节奏。如果你喜欢，给老狼点赞。怎么给老狼点赞？就是给我的节目点赞啊。点赞很简单，就是在我们的花椒里不停地让小图案出现在十点答录机的节目当中。 愿意只眼看你一个人跳舞，看你闭着眼睛像个孤独的音符。我在空旷的街头数我凌乱的脚步，我怕你在清晨凝视我的泪珠。我多喜欢窗外那个冬观看老槐树梢上残留的月光，然后等着太阳照在我们的身上。你睡得像个婴儿，甜蜜而忧伤。后来你问过还有多

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可以用你的收听音乐的 APP 下载这张专辑来听听看。其实在放这首歌的时候呢，我的微信的朋友圈有很多朋友在给我发微信，一共有四位，我也觉得很多了啊。四位经常忙碌的人，一个是我之前的同事关文平，他在听我的节目，保重身体啊，老关。还有就是我的以前的同事说，哎，准则又听到你的声了。我回复了他说，现在不光可以听声，还可以看到我。然后他说在哪儿看，在哪儿看？就在花椒啊，你现在打开 APP 花椒，我就知道你们天天在花椒看别的，不看我。今天过来看看我，搜索十点打路机就可以了。还有一位朋友在我的微信公众账号准时打路机里说，哎呀哎呀，我现在正在三环上呢，有点堵，然后听到了信号不是很好，但是我一听就听到这是晴朗专辑当中的给 S， 这首歌是我跟我女朋友之前谈恋爱那会儿最爱听的一首歌，谢谢你周准啊。你看这个周末过得有没有意义，有时候人是需要被认知、被存在、被鼓励的啊。虽然我并不是特别 care 这些，但是我觉得如果有这样一些良性的互动的话，我们就会变成更好的人。嗯，品味和孤独说，你们单位用的音频软件我也在用，嗯，很有品味哈。谢谢正在陆续进场十点打路机花椒的朋友，我先点点名哈，因为人太多，不能每一个都照顾到。通个长、道泽、回忆的小号这位朋友、飘落的瓶盖、曼先生、欧丽薇拉、冷风、温暖的阳光、童话里都是骗人的，还有龙龙、原来如此啊，字这些名儿起得特别有个性，一定是你在某一个时间点、某一个情感的节点当中、某一个生活的阶段里取的这个名字。在听完了老狼的给 S 之后呢，接下来登场这位歌手，我觉得是在最近内地很火，其实已经两三年一直火哈、啊。自从参加《我是歌手》之后，他各种的表演，跟岳云鹏唱那首歌《女儿情》之后，故意那些小小的桥段，现在又当了评委，说话出口成章，全是成语啊，很有意思，一个很有才华的东北的音乐制作人。李健先生啊，很有才华，李健确实是既有颜值又有内涵的一位好的歌手和制作人，而且李健呢有他很好的逻辑思维能力以及辩证看问题的方式和方法，这一点是我极其推崇的。我身边很多的朋友都非常喜欢李健，而且在2007年我参加快乐男声北京赛区的时候，台下坐的评委就是李健先生。李健先生依然没有什么变化，依然跟我看到的那个时候的他一模一样，只是多了一份成熟，多了一份内敛吧。但是在平常的生活当中，李健真是一个不能让话撂到地上的东北汉子。他写了很多一系列柔情的歌曲，今天在节目当中我要推荐给你这首，名字就本身很让人想去听这首歌。我觉得歌曲的名字四个字、两个字、一个字都特别想让我们去打开这个歌曲的方式。前奏响起的时候，你会想到阳光在镜头里慢慢的出现，那是一个长长的镜头，在阳光的叠配之下，火车一站一站的停，一站一站的开，有路人的眼睛，有恋人的拥抱，还有姑娘的长发美若黎明。听听看。 趁着你还没醒来，我已悄悄地离开，迎着第一缕风，穿过最后的雾霭。黎明还没升起来，心里已经有期待，虽然还有伤痛，早已习惯了忍耐。我听见那天堂鸟已开始了歌唱，跑过来又跑过去的风。 窗还在游荡，我看见那梦中人走出彩色的房间，远处渐渐升起不一样的 前呢，我在做直播的时候呢，不是经常看互动的内容，我觉得如果看互动内容是不是打消或者说隔断我在表达一个情绪的这样一个延续的方式和收听的感觉。现在我终于明白要多跟大家互动，大家有时候会在花椒比如说点我的关注，或者给这个主播加一些印象的标签，比如好声音、文艺范、气质等等的，我就刻意点开。以前我跟着不知道怎么去点，现在我终于知道点这个用户的名字就可以看他所处的地区。刚刚这位重征薄凉来自新疆乌鲁木齐的朋友啊，我说你好，然后他就给我一个笑脸。你看就是这么一个简简单单的互动，让我们的距离一下子就拉得很近啊。也刚刚看到一位朋友加了我的关注，很多很多我不能一一说出来啊，叫做什么普挂666关注了我。我点开他的内容再看他的这个注册，他是18级的用户，很高级的一个用户啊。然后他来自于未知星球啊，也没有什么签名啊，他送礼送了1.2万，哇也不错啊。希望你在十点答录机能够找到花椒收听收看节目的新的感受。刚那首歌非常的好听，我觉得充满了对生活的尊重，以及旋律悠扬起伏。有些歌的旋律前两句足够打动你，但是你越听会第五句、第六句、第七句、第十一句那个感觉稍微下来一点点。美若黎明没有，美若黎明起评分就很高，一直在一个非常高的分数上给大家呈现好的音乐，就像波浪一样温暖的向你涌来。你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十点答录机，我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我的名字叫做周准。这个节目来自于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Fresh Radio。 这个节目从2018年1月1号开始，已经到了8月31号，八月最后一天。我十足的感谢，也非常的幸运，有幸认识所有的朋友，不管是潜水的朋友还是每天跟我互动的朋友，我都非常的开心。接下来这首歌曲其实是我在很多年之前听过的一首歌，说说我听这首歌的感受。那个时候我很孤独，我是曾经孤独过很长一段时间的男子，我想认识我的朋友都会了解那段时间啊，我非常的孤独，而且我那个孤独是不想与别人，不想让别人知道的。我整整在有一个季度是几乎不怎么见人的，我除了去完成我的配音的工作、编曲的工作之外，我几乎不见任何的朋友了。那段时间我有点封闭自己，每天就是我的小小的房间里的工作室里的一些乐器，还有就是麦克风，然后就是楼下的健身房和拉面馆。这三个月有些朋友打过电话问我，我说没事没事。打电话的朋友我谢谢他，但是打过电话来看我的朋友我都记得他们，不是很多，但是我一一记得。我深深的谢谢你们对我的关心，我现在好很多了，没问题，我走出那段阴霾的岁月。我也希望大家在不同的生活经历当中啊，有一些自我解压的方式，学会自我批评啊，学会认识自己，在一些新的领域多多接受新的观点和新的想法。To be a better man。 孙燕姿当她唱天黑黑的时候啊，很多人觉得哇，这是一个非常清纯的声音，来自于新加坡的很重量级的歌手。自从天黑之后，孙燕姿在亚洲真的是红得发紫。有请这首比较幸福，在十点答录机22:45的时段送给亲爱的朋友们。比较幸福，有幸福就不错了，比较幸福又有觉得可以往上走一走，但是又觉得有一点点遗憾哦。好的歌名，优秀的演唱。 时间仁慈的倾诉，那些孤独小猫轻盈的脚步会起伏， 走当时的路，有没有可能比较幸福？ 这首比较幸福。 我是摄影师腾辉，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我是 Joy Master 的创始人，人生玩家大龙宽，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我是西游乐队周飞，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子琪，原创珠宝首饰设计师。十点达路机生而不同。 大家好，我是萱萱，十点达路机生而不同。 我是中国好声音学员刘雅婷，十点达路机生而不同。 我是音乐人朱蛋蛋，十点达路机生而不同。 十点达路机生而不同。心情，夜晚的歌，夜晚的你们，夜晚的我，十点大陆机，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等你来找我。 每天晚上我都在建外大街14号北京青年广播的直播间，应该不是每天晚上，每周一到每周五的晚上我都会等你来找我。为什么等你来找我呢？我觉得我们可以有缘遇见，可以在一起说一说生活，谈一谈我们共同的喜好。在我的微信公众账号准时达陆机里，有很多的朋友经常会问一些感情的问题，我能做到的就是以我的经验去解答这些疑惑。 但是最近有一个人问我的问题，我无法用我的人生经验去回答他。他说，我们选择了分手之后，我们认识了很长的时间，之间没有找任何的情感的慰藉，男孩也孤独着，女孩也单身着，之间他们也经常会联系。突然有一天，那个男生就跟这个女孩说，我能回去找你吗？这个女孩不知所措了，她就问到我说，准哥，我该怎么回答她？首先我觉得爱情这件事情是可以重来的，没问题。你没有具体告诉我说你们因为什么而分开，这期间你们各自忙碌着工作着生活着，没有彼此再见面，但是会有一些比如说电话微信的联系。首先我觉得这个男生是有一点想去悔改的原因哈，如果是他夫妻离开的话，这个女生首先是很惊讶，惊讶之后呢，会以女生的角度想这个问题的事件怎么就去可以让他回来找你呢？为什么你要去接纳他？而且男生，我觉得不应该问这个问题，男生应该主动一点，直接来找你，说出他想说的话。如果你觉得要给他一个机会的话，我建议这个女生就直接打电话给说，你来找我吧，不要用微信的方式问我，或者电话的方式问我，我等你在哪里。这一下女孩就变得主动了，男孩立刻就怂了，对吧？但是我都希望，既然你们有过交集，有过情感的互相的照料和慰藉，就要好好的审视这段曾经的爱情。最近呢，陈奕迅发了一首新歌，很多人在听，我今天特别放了这首 MTV 的作品，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以视频的方式呈现给你，叫做可依可在、哦、其实就是 Eason 呢在告诉那些做过巡演的乐手们朋友们，也许我们会有更多的事情发生，不是因为做完巡演之后我们就各分东西，不是的。而且 Eason 呢以感恩的心唱出了一句句非常棒的真诚，让我们会觉得是一个大家庭的感觉，就像我们的节目《十点大陆机》，我真的把这个节目当一个家庭，一个家庭的作坊来做，你们可以感受得到吧？谢谢所有今天进场的朋友，小 C 啊、便签啊、红鲤鱼、绿鲤鱼、雨驴，还有之前呢很多朋友叫不上名字的朋友，祝你们周末愉快，我也该下班去陪陪我的家人了。下周一，我会依然在节目当中出现，不要忘记，周六周日是唐甜甜，也是一个很好的女生陪着你们。最后一首歌有请 Eason 可依可在，我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我的名字叫周准，你们一定要记得住。接下来节目叫做我好想和你说啊，不要忘记收听收看，晚安了。 Love is love， 拜拜拜拜。 回味那日子，回望那地方，乘着印象依稀，想听你讲。团聚那盛景，临别那泪光，全部摄入相簿，翻开细看，仍是翠绿的。岁月 回望那地方，乘着印象仪器想听你讲，团聚那盛景，临别那泪光，全部摄入相簿，翻开细看。再次见面，再拍些相。